到再见面，别离又在明天，这一回你去了几时来，难道又 脆弱。

这时来，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。这一刻，要你听见幸福的夜色。 新鲜的快乐，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，多一秒你的笑容。什么都值得，旋转和银河，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来谱成歌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时来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。这一刻，要你听见幸福的夜色。 新鲜的快乐，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，多一秒你的笑容，付出什么都值得。旋转白银河，每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来谱成歌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。这一刻，要你听见幸福的夜色。 给我你的手，靠在我肩，把所有风雨挡在身后，让整个星空为你演奏。 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是爱，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。